第69集。 散会之后，徐珏安排其他人带着陆时琛去办理手续，而孟昭则径直去了徐珏办公室。虽然相比那些什么心理侧写专家，陆时琛来做这个编外顾问，孟昭没什么意见，但是他想不明白，徐珏为什么心血来潮，忽然要给专案组引进一名顾问呢？孟昭敲门进入办公室，徐珏正在打电话，示意他先等等。孟昭注意到，跟徐珏通话的人好像是陆承泽。 您陆律师的儿子当然是很优秀，完全不减您当年的风采呀！啊，小陆的安全你大可以放心，他现在是市局的陆顾问，市局会全力保障他的安全。啊啊，好，那陆律师，您忙，我们随时保持联系。 挂了电话，徐珏问孟昭：“ 什么事儿啊？”“ 我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想知道您为什么会给专案组引入一位顾问。据我所知，市局并没有这个传统。” 我不引入小陆做顾问，难道你就能保证以后不会再带着他这个编外人员出入案发现场吗？哎，与其看着你无视组织规定，还不如走正规程序，吸纳他为这个案子效力。怎么，你不是跟他配合的不错吗？对这事儿还有意见？ 我不是有意见，就是您做这样的安排是不是在质疑我的能力啊？ 你孟大队长都敢无视组织纪律了，还担心自己的能力被质疑？好，既然你来问我了，那我就给你个答案。这第一，我了解了你们侦破这起案子的整个过程，不管是发现疗养院地下室，还是舍身挡住那辆卡车，这小陆都可以说功不可没吧。他的智商与能力远超一般的刑警，你没有他，你案子能破这么快？还有第二，我也不否认你的能力，警局其他人更没资格质疑，但你这臭脾气确实需要有人约束吧。嗯，不管是前两年你狠揍强奸犯，还是前几天你差点打死那个暗龙的管理者，都有人反映说你这脾气只要一上来，整个刑侦支队没有人能治得住你，再这样下去你只会自身难保。现在好了，能治得住你的人出现了，而且还愿意来市局做顾问，我不用合适吗？最后这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你为什么要随身带着他，其实我也很清楚，因为上次的事故，小陆的人身安全确实受到了严重的威胁，而市局目前警力不足啊，不可能专门分派警力去保证他的安全，那倒不如让他跟你保持行动一致，让他的安全由你来保护。 孟昭长吁了一口气，他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，他既不想反驳，也不想接受。 哎，我知道你小子心里在想什么，你应该非常清楚，这份限制既是对你的保护，也是给了你一份责任。但是，你必须答应，在以后的办案过程中，例如发布卢阳那篇公众号的事情，你必须要征得陆时琛的同意才可以做，不许私自行动。另外，不惜一切代价保护陆时琛的安全。哎，你小子听到了吗？ 您这意思是找了领导管着我？ 你要非这么理解也没错。总之，一旦你们发生意见分歧，尤其是这种可能会违背组织规定的事情，你必须得听他的。 那这 孟昭从徐珏办公室里出来的时候，陆时琛也刚刚办理完顾问的手续。远远的，孟昭看着陆时琛，陆时琛肩宽腿长，身上的西装又裁剪得体，乍一看不像是来市局办正事儿的，倒像是市局花了昂贵价钱请来了一位格格不入的形象代言人。走近了，孟昭说：“ 你行啊。” 一点消息也不跟我透露啊。 是你们徐局要求我保密的。 哎，先说好了，你虽然是顾问身份，但毕竟也是专案组成员，之后必须服从组长指挥，一切听从组长命令，知道吗？ 哦，徐局跟我谈的时候似乎不是这么说的，要不然我们去确认一下。 哎，去确认什么呀？哎，他忙着呢，别去打扰他。 孟昭赶紧握住陆时琛的手腕，拉着他就往前走。 行了，我让着你，以后有事我们商量着来，行吗？ 孟昭一直拉着陆时琛下了楼，走出市局大厅，走到孟昭车边的时候，陆时琛才问道： 哎，孟昭，去哪儿啊？ 今天是卢阳的葬礼，我想去看看。 这个时间葬礼应该已经结束了。 我知道， 走吧，我赶紧过去。 淮安区墓园内一片寂静，绕过一座座墓碑，孟昭和陆时琛走到了卢阳的墓碑前。因为葬礼刚刚举行完，卢阳的墓碑前摆满了鲜花。孟昭把自己手里的那束花放下，看着墓碑上方卢阳的照片，他想起第一次和卢阳见面时的情景。那个时候的卢阳还是一条鲜活的生命，虽然犯了错，但本性善良。短短半个月，他就长眠于此了。想到这儿，孟昭觉得心脏隐隐作痛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开口说： 知道我为什么现在才来吗？ 一旁的陆时琛摇了摇头： 我不敢面对卢阳的父母。 孟昭说完又陷入到沉默之中，半晌他才又继续说： 赵彤死了，周岩死了，赵云华死了，卢阳也死了。有人说刑警干久了，人命什么的也就看淡了。或许吧，我能越来越坦然地去面对死去的人，但我却越来越无法面对活着的人。因为有一个英雄般的母亲，我曾笃信警察是帮助他人走向幸福的职业，但如今这份信念正在慢慢崩塌。我虽然表面坚定，其实也常常怀疑我所追求的正义对于受害者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。我心知肚明，罪恶造成的伤害永远无法弥补，很多时候我根本什么都做不了。逝者已去，生者犹哀。或许你上次说的是对的，那些所谓的迟到的正义，只是让活着的人继续相信所谓的天理昭昭，除此之外再无意义。 孟昭说完这番话，两个人沉默了好一会儿，之后陆时琛才说： 死去的人已经死去了，我们无能为力。对于受害者来说，迟到的正义或许真的毫无意义，但是相信这份天理昭昭，可能是支撑卢阳的父母、许玉林的父母、少奇的父母以及所有受害者家人活下去的唯一理由。放弃对真相的探寻和对罪犯的制裁，是对生者仅存希望的剥夺呀。 听到这番话，孟昭看向了陆时琛，眼神里是难掩的惊讶。眼前这个看淡生死、视生命如草芥的人，居然会说出这番话来，孟昭几乎不敢相信。还没等孟昭开口呢，陆时琛好像看穿了他的想法，继续说： 我也觉得难以置信， 我以前以为我和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联系，别人的生死和我无关，我的生死对于别人来说也是不痛不痒的。但是现在我发现有人会牵挂我的生死，为我的死而悲伤，而我也会因为某个人的安危而有情感上的波动，就好像有种失去了很久的东西终于找回来了。 说到这儿，陆时辰停下来。孟昭心想， 他说的这个人是我吗？ 孟昭看了一眼陆时辰，胸口涌上了一种异样的有些鼓胀的情绪。 身边留着你的烟草味，甚至和我都还没来得及，你接个电话突然间很神秘，显然不怀好意。你更新的心情只把我屏蔽，却忽略男人的第六感应。那晚下雨你去了哪里，我还努力创作梦在鼓励，或许我还在幻想你把我心情只把我屏蔽，却忽略男人的第六感应。那晚下雨你去了哪里，我还努力创作梦在鼓励，也许我还在幻想你把谎话变得有一点点闪避，我都经不起也受不起风吹草动也不行，或许我还在等着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